第二回合轮到星星客场比赛，他们早一天就已经飞临了蓝雨战队所在的G市，休息一夜解除了一下旅途的劳顿。次日上午，在专为客队安排的临时训练室里热了热身，暖暖手。下午就没有什么统一安排了，大家各找方式放松调节状态，差不多了，一起去比赛场面熟悉熟悉环境，接着就是迎接晚上的比赛了。 吃罢午饭，大家各回房间小憩。魏琛叼着烟，站在酒店房间的窗边，呆呆地望着窗外。 喂，不是第二次来了，也不是第二次住了，你还在那儿惆怅啥呢？ 叶修在一旁说道：“和在上林苑分住的方式一样，他和魏琛是同一间房的。” 上次来，好像也没去队里看看。 想去看看？本来不怎么想，但打完上轮之后，突然有点想。明白？你明白？上轮打得很争气，所以想再去那帮家伙面前使劲嘚瑟。哎， 滚！ 想去就去吧，这犹豫，多大事儿！叶修说着不再理他了，闷着头准备睡个午觉，好生休息一下。 魏琛站在窗外，又犹豫了好一会儿后，终于是像是狠下决心般的将最后一点烟屁股狠狠地吸了一口，掐灭烟头出门了。叶修这一觉干脆就睡了一个下午，醒来时已经是陈果过来招呼大家一起去比赛场熟悉场地了。魏琛这时候也已经回来了，没事人似的，去没去？叶修没问，他也什么都没说。 星星的诸位集齐以后，大家就一起离开酒店，到了蓝雨的比赛场小川场馆。上次来还有点陌生，这趟已是第二次。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，星星一行人进了赛场。比赛需用的一切设施都已经准备完毕，星星全队无非也就是走走转转，脑补着感受一下气氛。这事儿常规赛里也总做。 大家不陌生，要说有用没用吧，谁也说不太清。既然大家都会这样做，那肯定也不会有什么损失。来了，星星一队人正场上瞎转呢，突然听到有人招呼了一声，一起回头看去，看到的是蓝雨的队长宇文周，一个人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星星全队，那声招呼听不出是对手。 倒真像是主人的招呼上门的客人似的。嗯，来了。星星这边叶修回了一下，加油准备。宇文周点头说了句，没再打扰星星，自顾自地离开了。喂，他这干嘛呢？陈果问叶修。主队选手一般是不会去特意熟悉场面的。 当然，也有一些选手有一些特别的癖好，不过宇文周貌似并没有被抱有什么特殊的习惯。谁知道呢？随便转转吧。叶修望着宇文周离开。 再见到这位蓝雨现任队长时，就已经是晚上赛前了，两队列在选手通道，正在等候入场。 努力，加油！ 排在队前的两队队长代表各自的队伍鼓励着对方，气氛倒是显得挺融洽。而后双方入场，千篇一律，并没什么特别。只是蓝雨之前先输一回合，今天这场是无论如何也要拿下的。从选手入场开始，蓝雨主场的粉丝们就彻底爆发了。为了今天给战队加油鼓劲儿，蓝雨方面也特意的安排。 工会会长春一老专门组织了人手，将大家按区域分配到赛场的每一处，让这些亲信死忠起到火车头的作用，来将全场的气氛都带动起来。而春一老自己则是坐镇东看台，和西看台正面相对。西看台是蓝雨战队划分出的客队粉丝席，东看台则是蓝雨铁杆骨灰粉丝团的看台。 在这边正可以和客队的粉丝展开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较量。 蓝鱼粉丝团这开场爆发，西看台的星星团队果然也不甘示弱，虽然因为人数的劣势绝不可能占到上风，但是他们也是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他们的存在的。星星这季后赛的随队粉丝团，那也是工会这边武臣亲自着手组织起来的。此时他也身在西看台上，身旁不乏千城、马后炮、田七、月中眠这一干星星工会的骨干，大家也是准备充分，装备精良，抓人眼球的、制造噪音的玩意儿应有尽有，迅速就和主场粉丝的喧闹展开了对抗。 哇，这才是两队选手入场，两家粉丝就已经针锋相对起来了，看来今天这场比赛一定会异常精彩激烈啊。 感受到现场气氛的电视解说潘林说道， 蓝宇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这一场肯定要倾尽全力。 不过上一场星星也只是险胜，蓝宇其实并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吧。 如果只是说不要有压力，那任何时候都应该尽量如此，但若说因为星星只是险胜，所以放松警惕而不够紧张的话，那这种心态可就有些糟糕了。相信蓝宇应当不会如此的，无论险胜还是大胜，蓝宇现在的处境都是一模一样。 您说的对，现在双方选手都已经进入了各自的比赛席，比赛很快就要开始，擂台赛星星这边恐怕又会是叶修第一个上阵吧。那么在主场，蓝宇准备派谁来对付叶修呢？这第一个人头分的得失对士气的影响可是至关重要的。 但也要当心啊，或许星星这回和叶修反倒不是第一个上阵呢，那蓝宇做出的针对性部署就有可能落空，最后坏了自己的节奏也是有可能的。 那蓝宇到底该怎么办呢？ 这没什么办法克服，就看他们怎么选择了，这就是顶尖选手带来的压迫感。 好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，星星是不是还会继续由叶修先行上阵，蓝宇这边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应对。现在距离比赛正式开始还有五分钟。 五分钟转眼即过，裁判过来招呼，两队开始各派选手。 叶修，果然还是叶修， 潘林叫着。星星这边叶修已经站起来了。 蓝宇呢？蓝宇会派谁来应战呢？ 潘林看着蓝宇这边却迟迟没有得到答案，直至这时电子大屏幕上都已经打出了名字，星星、叶修、君莫笑、蓝宇、玉文州、索克萨尔。转播顿时好像中断了似的，进入了五秒的无声状态。潘林张了嘴半天没说出话来，现场也在电子大屏幕打出名字的时候整个安静了。 玉文州， 潘林使劲又确认了一遍电子大屏幕上的字，而后再看蓝宇战队选手席这边，玉文州已经在朝着比赛场上走去了。是的，是玉文州。事实上当叶修起身的时候，蓝宇这边玉文州就已经站起了，潘林通过镜头看这边的时候也已经看到，但是他完全没想到起身的玉文州就是蓝宇要出战的选手，他下意识的就当这是起身让位，亦或者是队长要对上场选手有所叮嘱，哪想到这竟然就是玉文州自己要出手了。玉文州要单挑，失声了五秒，然后结巴着念叨了一下玉文州的名字，然后又失声了五秒，随即才彻底回过神来的潘林这才以不可思议的口气嚷嚷出来。 玉文州，居然是玉文州，擂台赛蓝宇战队第一个上阵应对星星叶修的选手居然是玉文州，李指导。 潘林最后是重重的召唤了一下李一博，意思显然是这么大事你赶紧说几句啊。 这确实是非常让人意外的安排， 李一博尽量让自己显得平静，他可不会像潘林那样总是时不时的激情洋溢，他要展示他更高段数位的内涵嘛。 玉文州，我记忆里都记不起上次看他单挑比赛是什么时候了。 今天他的突然上阵应该就是针对星星叶修首发的安排吧？ 我想应该是的。 宇文州是找到什么对付散人君莫笑的诀窍了吗？ 这个应该不存在什么诀窍吧。 那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？ 李博答不上来，真的答不上来。记忆中都不知道多久没在正式赛场上打过单对单比赛的宇文州，今天居然要上阵挑战叶修，挑战本赛季的单挑之王，让无数选手手痛无比的散人君莫笑。 所有人都还没有从这个事实中回过神来，双方角色已经载入完毕，比赛已经正式开始。 比赛开始，现在比赛开始，星星叶修对蓝雨宇文州，这是一场出现在擂台赛中的对决，我想已经不需要我多做描述这场对决有多么的不同寻常吧。 潘林叫道。 喂， 这时进入比赛的二人在频道里开始了交谈，先发出消息的是叶修。 你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吧，尝试一下，这要让你赢了，你让职业圈那么多人的脸往哪搁啊？本赛季的单挑之王最后是被你拿下了，不要忽视这种可能性。你现在的手速能到多少？有200吗？ 马马虎虎吧。